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点整。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一汽马自达 MX5 媒体公开课北京站正式落下帷幕，以 We Are Roadster 为主题，本次公开课特邀马自达中国研发副总裁、原 MX5 RF 开发副主查高松仁先生精彩讲述了这款马自达 MX5 RF 独具特色的驾控乐趣，还邀请资深媒体人与车主粉丝一起分享爱车故事，畅聊精彩人车生活，追求极致驾趣，乐享人车生活。一汽马自达将以更具价值的品牌形象与用户一起共创灿烂未来。日前，2018款凯翼 X3 正式上市，新车针对于外观、内饰、配置方面进行了调整。新车共推出搭载 1.6 升发动机的7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5.89 至 8.69 万元。配置方面，新车将全系标配天窗、10.1 英寸的中控液晶屏、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360度全景影像等。海外媒体称，全新一代宾利慕尚有可能取消 6.8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动力系统，而转向由电机驱动的纯电动车型。这是继该公司发布天越 PHEV 之后，又可能向电动化转型的车型。但厂家透露，最快也将在2020年之后才会推出纯电动版的慕尚。之前宾利推出了天越 PHEV 车型，由此可见宾利的电动化战略已经启动，以此推测未来欧陆 GT 也可能会随着电动化的推进衍生出插电混合动力版本或纯电版本的车型。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新车。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我是老车。 接下来要介绍一款，老车那句话怎么讲？ 这叉二个翅膀，它就要飞呀、啊！这是， 这是要起飞呀、 啊， 是吧？ 对，要起飞呀、啊！ 你咋的？你也说东北话的呢？ 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看到这个参数让我大吃一惊。 有多大？ 很惊讶，很惊讶。 来，先把这个车是什么告诉大家？ 就是车展上亮相的 Polestar 1。 啊 ，Polestar， 这个是沃尔沃的旗下的电动车品牌。以前 Polestar 呢是沃尔沃旗下的高端的运动品牌，对吧？ 高性能序列， 高性能序列， 类似于 M 跟 ABT 和这个 RS 这样的感觉。 沃尔沃现在的 R Design 已经没有了吧？ 有啊， 也有， 有的， 这个只是普通车款的一个运动套件。就类似于咱们看到的，就是车展 宝马 M 套件， 对，车展当中直播跟大家说的 X3 的那个有 Luxy 的那个豪华套装和 M 的运动套装，这样的这种套装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是以这个外观的不同的组件来示人，而并不是说针对它的底盘啊、动力啊、刹车呀、进行重新的一个调教。 但是这个 Polestar 确实现在是很亮眼的。来，老车说说这台车啊。 这台车侧面，我先说侧面。侧面我一眼感觉看上去特别像福特那野马 GT， 很肌肉。确实这款车型从侧面看上去，包括它那个轮胎啊， 这大轮子，这轮至少得有20几，这23有了吧？感觉 在我觉得这台车就是很简单的 S90 的酷配啊，没有太大区别。 应该是这样，给我们的正常理解，这台车基于沃尔沃的这个电动，因为它电动跑车嘛，确实应该是基于 S90 这个打造而来。但是 你为什么说侧面？因为它有腰是吗？ 这侧面真的就是看上去之后，我就觉得 怎么能沃尔沃设计出这样的一款车让我们来就是来购买啊，或者说它能以这种形象来问世？我觉得它还是走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路线，更让人能接受一些。 我觉得我在那个车展上看到 XC40 之后，我就觉得以后沃尔沃的产品会完全会还会再颠覆我们。这是我的概念， 就是咱们已经熟悉了沃尔沃那个套路，但是沃尔沃改变自己之后，你还没有改变。 对， 完了，闹完了，我可能以后再也改变不了了。 你 可以有机会去试驾一下这个 Polestar One， 开一下，起飞之后就觉得我成长了。 但是你知道吗？里边就看完外边啊，我很惊艳。你看它这个大嘴，包括它这个溜背的肌肉造型、大轮子，还有这个尾灯，很夸张的。但你看里边，马上又回到了现在 S90 的那味道。 我跟你讲啊， 就是你这个改变， 你刚才说的这一系列，咱们听众朋友全都没概念，因为他们没看着。 这 S90 大家应该熟悉吧？外观我不多说了，内饰应该更熟悉吧？你看它这个马上内饰，这辆车又回到 S90 常规的。 你能不能先把起飞那个原因给人家讲了？人家等半天了，为什么？ 这台车呢是一个基于沃尔沃 T8 升级系统的插电混动系统，每个后轮都配有电机。这样的话，这套综合系统最大功率能达到609马力。峰值扭矩1000牛米，这是让我觉得它起飞的理由。 特斯拉的 Roadster 是吗？聊2.9秒，差不多也就这个数据了。 你知道，原来奔驰的 S65 啊 AMG 是1000牛米 啊， 它是 V12 的发动机。 那是什么时代的东西了？ 就上一代的奔驰。 上了电之后，你知道那等于说。提了一个， 对，我就在想，我天哪，这车！ 而且你知道，它是瞬时扭矩，它不用转，你 它几乎很快就会达到。 你 V12 还转呢， 对，这嗖一下就到了，那还有个区间呢， 所以有机会我们也试驾一下啊。这个 Polestar One 先跟大家说到这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聊新车。 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继续聊新车。刚才说了起飞的 Polestar 1， 说个落地的吧。 落地的， 对，这个 Polestar 1应该是多少？150万是吧？ 哎呦，这价格还真没， 我记得好像是挺贵的， 反正应该不低。 公布售价了，公布预售价了，145万。 哦呀， 每年就产500辆，你想买也不一定能买得着。 对，都排号了，据说。 对。 哦， 所以呢，大家就看一下吧。Polestar 1有机会让老车感受一下起飞之后，回来再跟我们聊聊这个起飞。 可以可以，跟大家聊聊起飞的感觉。 OK， 2018款的宝骏310W， 这个是够地面了吧？也不算很地面，下面还有50之光、50这光那光，20000块钱小光光开回家有的是，是吧？ 对对对，其实宝骏这个品牌现在逐渐的要脱离，就是大家对于 50系的认识， 50的这么一个便宜的这么一个认识啊，然后它逐渐的推的这个几款车型，确实比原来的这个50红光之类的这样的车型要贵。 嗯， 所以，像310W 啊，像那个510啊，像那个730啊，基本都在50000块钱以上。 嗯， 所以那这对于这宝骏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是好事儿，但是对于他们这些消费者群体来讲的话，并不是好事儿。 哎，其实50红光的话，应该是在50000块钱左右。是吧？ 50红光4-5万吧， 五万以里基本上是。 那我可不可以看作它其实就是50红光的这个更？ 你不能说是它替代谁， 我没有是替代，就是因为它两个品牌还不走不同路线嘛。 对对对，其实是不同的，咱也不能说设计风格，不同的定位。一个就是拉货的，另外一个是载人的， 这就是完全载人的了，是吗？ 对对对， 那就它应该就是算 MPV 市场当中正经八百的 MPV 车型了吗？家用 MPV 不能那么算， 不别算10万以下的， 它不算 MPV。 对，它不是，其实 310W 出来之后，它是说的是我们是休旅车，你记得吗？记得咱们说这个 差不多。 这个新车有一期的时候说，它实际上是最便宜的这个旅行车了， 或者说叫一个 RV 跨界一点， 它算一个 RV 的概念， 就像黎威似的那种感觉。 哎，黎威啊， 或者说是 加高了一点 的赛欧。CORV 差不多， 乐风不是还出了一个 RV 吗？就那样的感觉。 我对宝骏的这个套系的车型关注度就不是很高了。 嗯， 因为我一直以为它算是一个小 MPV 车型。 宝骏的车呀很漂亮，现在设计的很漂亮，包括那个叫行沙造型的那个510。 但是它的 MPV 还没调成行沙呢。 就 是像510不就算了吗？ 那个是 SUV 嘛？ 它是这样的， 我理解错了。 宝骏是这样的，宝骏的 SUV 系列都是它最新的， 应该是最新的。 对。 然后呢，它从不管是760也好，730也好啊，包括这个310号轿车走的还是老的， 还是相对来说会慢一些。 嗯， 而且你要如果说是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这些群体来讲的话，我相信可能还是选择比较中规中矩的这种设计的消费者会占人数的更大一部分。 可是这样啊，你看宋 MAX 卖的不错。 不，这不一样。我告诉你，他们这两个品牌的受众人群绝对不一样。 我明白了，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就是买宋 MAX 那个人虽然固然是有，而且销量也不错，但是买这个宝骏的730啊、760系列， 直白来说吧，他们俩肯定也是互相看不上。 哦，明白了， 对吧？ 但宝骏还是要比宋 MAX 怎么说呢？在价格上要 还是有优势。 对， 宋 MAX 是超10万的， 在价格上确实是有很大的优势。 哦， 嗯， 就是我买宋 MAX 的人是什么呢？ 哎、 是我呀，挑不出来这个合资品牌了。 嗯， 然后我又觉得宋 MAX 不错，设计感有、 哎， 但我绝不会选宝骏跟50。 你们不是你们觉得啊？ 嗯， 你们觉得就是如果说宝骏的这个730什么这套 MPV 序列也换成那行沙造型会好卖吗？ 这事儿不一定，因为宝骏和50吧，就是让大家已经盯在这个框上了。它实际上跟这个标志跟雪铁龙有点像。 我可以理解为他们现在其实厂家也很纠结。我想我不太敢改，因为毕竟有那么大小人。 我觉得借用谁那个华晨的齐玉民总裁说的一句话吧， 啊， 就是他说的可能我觉得是挺对的。 嗯， 他说自主品牌这么多年一直来在经营产品。而没有闲那么多精力去经营品牌， 但现在开始慢慢的意识到我要经营自己的品牌、 但没用了， 但是呢可能会这中间的过程和阻力会很大，像宝骏啊还有这个五菱，我们就说这个问题，就是它的 它已经 盯在了那个范围内了， 5到7万、6到8万， 对，我这个价格就是有性价比，那我首先想到就是这两个品牌 宝骏，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他要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再强化，或者给大家再塑造一个全新的品牌，他必然要付出比之前要很多的一个努力。 其实我觉得通用五菱啊，就柳这个五菱集团，他已经在做自己的提升了，提升出了宝骏，他下一步可能或许他要在宝骏的基础上还要再度提升， 那太难了。这个实际上就跟我刚才说的，类似于像标致跟雪铁龙，类似于像现代跟起亚， 那 就大家已经就是根深蒂固的想，他可能说到这个标致，可能就是307、407这样的车型，然后说到雪铁龙，可能就是爱丽舍还当家的时候。 那我只能说，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只能占据那叫什么叫，就是咱说的可能不太好，叫廉，就是廉价， 就是中低层嘛， 对，廉价平民车，叫平民廉价车的这个阵营了。他真的不好上，他不可能说像大众说从6万块钱的车到跨级到上百万的车，他可能都有。其实大众他再往三，他过150万的车，他也不好走了，他也开始收兰博基尼宾利了。你让他自己把大众卖到800万，有人买吗？ 那肯定没人买， 对吧？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就上汽大众出那个辉昂，不是辉昂， 就叫辉昂， 辉昂， 那个辉， 就叫辉昂， 辉昂是吧？ 辉昂 停产叫辉腾。 哦，对对对，就是那乔治克鲁尼那个重金打造的那个地级车，你看现在不是也20多万就可以买了？ 所以，哎呀，这个品牌的事儿我们任重道远啊。但这3102018款确实上市了啊，售价呢是63800到69800。朋友们，这个还有 AMT 版本啊，你要想买这个休旅车便宜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八卦新车，马上回来。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再说下一辆，这个不算起飞吧，但也不便宜， 这个就是特别不接地气了已经。 等等啊，这个它不应该说不便宜，应该说算挺便宜，但得跟谁比，它跟它自己比应该算便宜了吧，这应该是好像在宾利旗下算便宜了吧。 你要说跟那个方头方脑的大宾利轿车来相比的话，200多万的这个售价买一个宾利的 SUV，还是确实起售价格还确实不是特别贵啊，确实不是特别贵。 我听说现在 宾利没有100多万的车。 就刚才因为我们在聊一个品牌上升是吗？你们其实 你就是说豪华品牌的下沉， 对对，这现在就聊豪华品牌的下沉。据说法拉利未来要出一款 V6 的车型。就来 加利福尼亚就是 V6 的， 不是再要下探，就是原来 就再把准入门槛再降低一点， 对，一款入门级， 那就是100万左右了，就可能 基本上就直接 150以内， 跟玛莎拉蒂和 那不就是变成了阿尔法罗密欧和玛莎拉蒂了吗？ 对， 145， 而且还要把那个当年纪念恩佐儿子那个名字拉出来用，2020年的时候，就是那是一台挺值得纪念的车。我想法拉利现在也应该是考虑要赚钱，该怎么走下一步的棋了。就是把那台车的名字都拉出来当，所以我这个豪华车品牌现在目前也都在走下沉的路线吧。包括迈凯伦、McLaren， 他们现在出了很多的便宜的跑车， 200多万。 以前那都不敢想的，什么迈凯伦那是梦，我那没有千万，你好意思去迈凯伦看看吗？现在好多觉得挣了点钱的那马，就是咱们的啊，对 IT 朋友们现在也可以去 麦。我问你要说微商， 看，哦，恭喜微商啊，谁提车是吗？喜提迈凯拉伦啊， 对，所以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很多的品牌在努力的向上，也有很多品牌在努力的向下，就是实际上向上呢， 也是想看到中产阶级这个大的蛋糕向下的，也是想让中产阶级往上再够一个， 对 对吧、 哦？我觉得这个 那我 定的没问题， 我们应该努力的向中产阶级 对靠拢。就最后，如果我们越拉越远，就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对，所以咱们就是要努力的这个上班，然后往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那块那个阶层消费能力上去靠一靠， 然后让不管这些大车企也好，小车企也好，奢侈品牌也好，成天盯着我们，想我们的消费习惯和我们的消费理念。 嗯，是这样。 嗯，其实不是说了吗，重新定义这个中产阶层来讲的话，你想到中产阶级这个门槛现在并不是原来说的你要月薪怎么怎么样了，而是你的净资产要达到几百万，我好像上次看的是六百万吧。 那你要是净资产要达到六百万， 但净资产并不代表你的什么房产之类的， 就纯 净资产， 就是你银行里存着这个钱 的，就是、你的钱和你的各种的票证 啊、嗯。那我跟你讲，没有年薪百万，也不要讨论这个事情了。就是你，哎，说远了。这个中产阶级向上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天悦这辆系列啊。 说这车没说多少钱呢，刚说了这么多了。 其实269万嘛， 269万，天悦 V 八的 V 八型的天悦啊、嗯，不是之前的 W 十二。 嗯，是的。等于说在宾利的整个的套系当中也是下探了身价，成为了入门级车。 我觉得这是一个豪华版的大途锐。 对对对，它是最顶端的途锐， 对吧？ 赛道版那叫沃斯，那兰博基尼那个 沃斯 啊。然后那个这个健将版的是保时捷卡宴。 嘿嘿，我就说这个，就不说健将版啊，咱就说这个豪华版和这个赛道版。嗯，要是你们选的话，你们选沃斯还是奔 那个？我选兰博基尼那个 啊， 那是更战斗。 对，那多有战斗气氛啊。 但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本特利更适合你呢？ 本特利是什么？ 本特利 就是宾利是吗？ 宾利，嗯， 为什么呢？ 就是你 看来我没有把我完全真实那面给你展示出来， 你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豪放过呀。 那我现在就脱。 不是说这个，就是你老车给我的感觉就是驾驶 就应该是四平八稳的那种， 它就是四平八稳的。嗯，哦，我明白。 我也可以把那辆兰博基尼开到四平八稳。 哦， 五迈嘛，飙车谁不会？你这 么回事？ 我明白了，明白了， 只是喜欢外观而已。 行，但是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差一台新车没戳啊，最后再说一下，也是之前 Tivio 的那个 QV 啊， 四叶草， 100多一点， 103.8万， 就是你要是觉得 这是中产阶级向上的标配。 啊， 行吧， 中产阶级 咱们给他最后扣一个帽子。啊，中产阶级的标配 是的 ，Stivio， 要不然大家都去买X5了。 哎，还真是， 对吧？ 嗯，还有一些四门性能车也是卡在这个价位上。 对啊， 行吧，要不我们觉得还是先看看X3吧， 或者那个 RX4，不是预售价格91万吗？ 九十一万， 你也可以选嘛。 我们还是先看看 中产阶级的标配二。 我们还是先看看 X3 吧。我发现 咱们先看看那个宝马的一系那15万能不能买吧， 奔驰 A 吧还是？ 奔驰 A 肯定会超20， 对，肯定的。 我是这么说的，我先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很多听众朋友最近在问 X3 这事儿， 好好好， 没问题， 我也觉得还挺有竞争力的。 还有 QL， 对，所以我们明天呢会把这个两台车拉出来跟大家来 PK 一下，对比一下啊。所以今天节目呢，咱这几台新车说到这儿，有什么兴趣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车型，都可以问我们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爱习惯成双成对的搭配，爱喜欢没有加糖的咖啡，喜欢用类似我们的称谓。一个人去看电影更容易流泪，一个人走走停停慌张的可悲，你曾说注定失去的最放飞的鸟别再等它归回，等我